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当你弱的时候，这自然的气机它就让你得病。你身体不弱，当邪气亢盛的时候，你也会得病，是吧？这说的是风湿啊，风湿，风邪游走，寒邪疼痛，哎，湿邪瘀阻不通，关节屈伸不利，是不是？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重点的来说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是？类风湿啊，既然叫类风湿，它就不是风湿。这个类，中医者取形比类，类者象也，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比较相似，故曰类。那么类风湿，它是怎么得的呀？哎，如果你也套用刚才我讲的风湿病的成因，那个风寒湿合而为痹，哎，那不对了，是吧？因为类风湿你到医院检查的是什么呢？类风湿因子，是吧？那风湿病你查的是什么呢？啊，血沉抗殴，对不对？哎，发炎了吗？啊，血沉加快，抗殴升高，是吧？那么类风湿这个形成的原因要找这个类风湿因子，是吧？那这个类风湿因子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是吧？它是细菌呢，还是病毒啊？啊，有人到医院，是吧？我得类风湿，啊，大夫给我打青霉素啊。我说大夫治错了，是吧？怎么说呀？因为类风湿因子不是细菌，抗生素是杀菌的，是不是？那么类风湿呢，它也不是病毒，你用病毒灵病毒唑抗病毒的它也不管，是不是？那类风湿因子是啥？是免疫复合物啊，免疫复合物。所以临床上用什么呢？用激素，或者用给那个肿瘤病人用那个干扰素，干什么？来破坏人的免疫力，进而来破坏类风湿因子的形成。所以不客气的讲，治类风湿的药无异于饮鸩止渴，是吧？表面上你是在抑制减少类风湿因子的形成，而实际上呢，你这些手段方法又在伤害人固有的自身的免疫力。所以说治类风湿的药具有巨大的毒副作用，所以吃激素导致股骨头坏死，常年用抗生素出现人的什么呢？易感染性肺内感染、肠道淤积综合症、干扰素导致的菌群失调，也就不足为怪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人的正常免疫力给破坏了，是吧？所以说呀，当你治疗一种疾病，用一种痛苦替代另一种痛苦的时候，是吧？是很无能、很无知，又很无为呀。说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哎，还是寻根溯源。说好端端的，人体为什么会产生类风湿因子呢？这个类风湿因子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呢？哎，我们把这个叫什么？中医叫气血不和。所以类风湿因子啊，它不是你生完孩子冻出来的，也不是你光脚丫踩水泥地拔出来的，是不是？那它怎么来的？它是人自己生出来的。为什么会生出来这个？情志失调，气血不和。所以类风湿不是外感病，是内伤的病，是吧？那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类风湿想 保健调理，想全面治愈康复，请大家记住类风湿康复三件宝啊，这三件宝缺一不可。离开啊这三件宝，类风湿就很难好。或者换而言之来讲，你吃再多的药，你把类风湿康复三宝给吃没了，是吧？那你类风湿一辈子治不好，是吧？有人说，那这三件宝一定特别重要吧？没错，不但类风湿康复离不开这三件宝，人活着就离不开这三件宝。哪三件宝？吃饭、睡觉、心情好。这什么意思？是吧？这治病和吃饭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哎，人可以说谎，但是人的内脏是不说谎的。你见过人，什么人得病，说我得了病，我胃口特别好，吃麻麻香，有吗？没有。啊，就算是糖尿病暴饮暴食的人，他得了病之后，他胃肠也不舒服。啊，因为什么叫病啊？病就是错。如果把人看成一个机器的话，他坏了，是不是？他失灵了，他不正常了。那么类风湿康复为什么要有这三件宝呢？第一，吃饭好叫气血生化，是吧？那第二呢，睡觉好叫气血调和啊。那心情好呢，心情好叫血气调达啊，血气调达。你不然的话，你吃再多的药啊，你扎再多的针，你用再多的激素，你胃肠调不好，气血生化不出来，气血亏虚，你类风湿好不了，天天失眠烦躁，气和血老打仗，叫气血不和啊，叫气血不和，是吧？你看啊，中国人的这个文字，传统的文字，是吧？和中国人的这个生理病理医学关系密切。你看，说一个字啊，烦，啊，说什么叫烦呢？是吧？火上头它就烦，是不是？哎，那么归到根源上，人为什么会烦？火上头，火为什么会上头？气血不和，是吧？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是吧？哎，就像中国人的那个婚姻那个理论似的，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不是啊？那反过来呢，天天打仗，是吧？一山不容二虎，是吧？鸡犬不宁，你不就气血不和吗？所以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哎，这么个道理。那么类风湿的调理，你明白了它的成因，伤于内伤，你又明白了，哦，类风湿想好得有三件宝。那么你在吃保健品上，或者你在吃药上，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就心知肚明了，吃什么药啊？啊，这要说祖传秘方治类风湿，是吧？一听这话，胡扯的，是吧？啊，因为中医里边啊，对类风湿的描述很少，是现代医学的认识。类风湿因子那更不可能出在医书当中了，应该叫气血不和，调和气血。所以祖传秘方是治不了类风湿的，是吧？第二个，那进口药吧。进口药管睡觉啊，还是管吃饭，还是管心情？所以类风湿的调治，今儿给大家一句话，不是医生多高明，解铃还需系铃人，心药还 心病还要心药医。所以类风湿能不能治好，再好的医生，再好的药物，再好的保健品，只能给你治好一半，另外一半自己修的，是不是？哎，你自己就是心情糟糕，是吧？就是想不开，谁劝你也没有用。反过来呢，你就是熬夜不睡觉，你就不去调养胃肠。有一个类风湿的老太太，是吧？贫血、低血压、类风湿、骨质疏松，来找我，你什么保健品我都能吃，你多贵我都能吃得起，是吧？但是就有一招，我不吃肉。你说我类风湿能调好吧？在好多人看来，你把保健品卖出去你就赢了呗。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说真话，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认为这样做人呢更好，更直白，更坦荡，是不是啊？先说丑话多好啊！我说你这样啊，类风湿一辈子治不好，吃你保健品也治不好，治不好，因为你不吃肉啊，是不是啊？你不是山羊，你人要是山羊行，你光吃草，对不对？哎，人不行，人是杂食动物，何况你得了类风湿，气血亏虚，你不吃肉，你拿什么补气血？汤你都不喝，那你好不了，保健品甭吃了，吃了也白吃，是吧？人无元气，五脏失养，百药不灵。你不吃饭，你不吃肉，你拿什么生化气血？你气血生化不出来，我空给你吃药，空给你吃保健品，那是光杆司令，空枪没装子弹，光杆司令一个兵没有，你拿什么打胜仗？所以呀，天底下没有无能的医生啊，只有不改错的病人。因为人得病不是医生让你得的，对不对？哎，都是自己犯错得的。好的医生给你指条明路啊，你信了，你听了，你错一改好病了，是吧？那有的人没碰上医生，倒退几千年，没有医的时候，没有医的时代，对吧？医巫同源的那个时代，是吧？女巫、神婆、跳大神的，那时候人也把命活下来了，也把病治好了，靠什么？你真的靠神灵保护？非也。哎，就靠顺其自然的生活，靠改错。所以人有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只需要简单的引导和呼唤，它就能苏醒。反过来，人求生的生命本能被泯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化学的药物，高科技的一些这个什么呢，机器，把人变成机器人了，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哎，那样的人是没法长寿，没法健康的。所以真正的健康是人身心啊，是人身心心灵和身体共同的一个健康过程。那么类风湿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我就算说清了，至于你什么吃激素化学药物，你什么打封闭，你什么烤电，那些都是治标，真正的本是调养，吃饭睡觉走道三件宝。我正疼着呢，我有磁疗止疼，对不对？我正凉着呢，我有热炎温灸，是不是？哎，养脾胃双歧活菌，促睡眠，人参五味子酒安神，是吧？调肝血不和，哦，已经贫血低蛋白了，哦，有地龙蛋白粉。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 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与博医相约，与健康同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把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下半段啊，上半段是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寒腿是不是？哎，吃什么？吃天山雪莲，是吧？驱风散寒。那你说这个人是骨关节疾病，怎么着了？骨质是吧？驱风散寒。那你说这个人是骨关节疾病，怎么着了？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症，退行性骨关节变化，这些都是骨头的老化病。你说我吃天山雪莲，我驱风散寒，我来呀暖一暖我们的五脏，你再暖它不填充肾精，肾精不足，肾主骨生髓，没有肾精，骨髓空虚，骨骼枯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所以呀，在这个下半节啊，我们要重点的给大家讲骨关节疾病的养生和预防。吃什么呢？哎，吃杜仲骨碎补。哎，这个叫补肾养骨，知道不是？那么还是什么呢？筋骨同源呢，是吧？大家不要认为骨头光有这个树干就行了，你没有树枝，没有树杈，没有这个枝枝杈杈，如果离开了这个筋的附着，韧带的保护，那个骨头它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所以呀，筋骨同源，肝肾同源，所以补骨头就没有不养筋的。所以呢，与之相配伍啊，五子粉养筋，骨碎补补骨，哎，这是筋骨同养的一个食疗保健之方啊。这是人的五体的层面，筋骨皮肉层面的五体的濡养。那么五脏呢，是不是总是给大家在讲人生百病根在五脏。那么筋骨的病是不是骨头提前老化，腰椎间盘突出，是吧？哎，老抽筋儿，那个筋呢软了或者短了，这些它不只是筋骨层面的病，我们还要寻其根源，其根根在内脏。哎，于是呢大家就明白了，哦，肾主骨生髓，所以脑萎缩是肾虚了，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折了，骨头长不上，是肾精亏虚了，大小便把不住门，打个喷嚏尿裤子，是肾精大亏了。因为这些皆由肾脏所主，肾主骨生髓，主水纳气啊，所以啊老气短呢，身上啊老胖肿啊，这都是肾精亏了。哎，还有肾四二便，是不是啊？大便小便这门把不住了，你也要补一补肾精，这是肾精所主啊。那么筋呢，筋的层面是吧，一个是韧带，一个是关节，一个是椎间盘， 再有呢，手指甲盖、头发丝儿，啊，也皆由肝脏所主。那么，祖国中医啊是这么认识的，啊，肝藏血，发为血余，肝主筋，开窍于爪甲，肝开窍于目，肝主人一身之曲直，是吧？这些呢，我不多解释，也不用翻译，是吧？大白话都能听懂。哎，重点呢，就解释解释这肝主人一身之曲直。什么叫曲直？是吧？两个字儿，合而为一，一层含义，叫弹性。所以那个小孩啊，出生那个婴儿啊，是至真至柔的。所以说你练体操啊，你练杂技啊，啊，那个小孩两头扣一头练这个柔术啊，啊，都是打小练，是吧？没听说那个哪个老爷子说得我来练杂技，练弯腰嘎嘣一声腰椎间盘突出了，再一使劲儿骨折了。哎，所以人越老越硬，是不是啊？哎，你包括是吧，当人呢元气耗尽撒手人寰那天，是吧，都是说哎呦这人没气儿了。什么叫没气儿了啊？上气儿下气儿连不上了，没气儿了啊。哎呦这人都硬了，为什么硬了？活人不会硬，活人是柔软有弹性的。哎，这也就说明肝脏的健康与否和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所以这肝主曲直，它主的是一身的弹性，是不是啊？大到骨头的弹性，是吧？坐个屁股墩儿，压缩性骨折了，是吧？摔个跟头骨头就折了，你看这都是人脆呀。反过来小孩不会的啊，为什么？他骨头有弹性，这是骨头的弹性，筋的弹性，是吧？筋的弹性，是吧？有的老人肌腱撕裂，半月板损伤，腰椎间盘突出，髓核破裂，你看是吧，中间是髓核，外边纤维环，为什么那么容易断呢？哎，这就跟那个新买的皮夹克和你那皮夹克挂，是吧，中间是髓核，外边纤维环，为什么那么容易断呢？哎，这就跟那个新买的皮夹克和你那皮夹克挂在外面风吹日打都裂口子了一个道理。所以穿皮夹克、皮衣包括皮鞋，你不能光穿，你得知道保养啊，你是打点皮鞋油啊，你还是抹点这个绵羊油啊，你还是弄点这个皮革滋润膏，你护理，是吧？人那脸得护理，那皮肤得护理，哎，你那个皮鞋皮也得护理，它才有弹性。那人体内的韧带谁来护理啊？哎，就是肝血。这是筋骨的弹性和肝血密切相关。而此外呢，皮肤的弹性，是不是啊？皮肤的弹性啊，为什么老年人那皮肤老干裂老瘙痒啊？是不是啊？哎，都是肝血不能濡养啊。我原来是干性皮肤啊，现在好了，我怎么脸和鼻子还冒油了，跟我孙子似的。我说你原来呢啊，原来掉皮子，那是就对了。这是由内而外的滋润，补足了元气，滋生了肝血，肝血的滋润，是吧？再往细了说，弹性还有一个弹性，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血管的弹性，是吧？啊，我们常听说有人打麻将 啊，胡牌了，一高兴脑血管爆了，脑出血了，是吧？喝酒生气吵架，脑血管爆了，哎呀，所以说好多老年人呢就担心呐，哎呀，上了年纪容易爆血管啊。这个爆血管是个什么病呢？临床医生呢会告诉你，叫血管脆性增加，吹弹得破，是不是？什么叫脆性增加？这个脆性和弹性，哎，它是相反的一个词。脆性增加，弹性就减弱，哎，这都是肝血不足的毛病。所以脑动脉硬化，是不是啊？冠状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症，总而言之，这个硬化就指的是血管弹性变差，是吧？那为什么变差？哎，肝血不足，它这个屈伸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收缩和扩张的能力下降。所以为什么老年人不能情绪激动啊？啊，因为你血管太脆。哎，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血管内膜附的那个动脉硬化斑块，啊，那个就是脾脏所管的痰湿，是吧？吃三七银杏茶多酚，是吧？辅助降血脂，改善记忆力，干什么呢？哎，就清除这血管里边的垃圾，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我们配合鲜参虫草，就养你那个血管的弹性，是吧？是收缩，是扩张，它有弹性啊，而不是脆性。所以这个弹性和脆性的对立，哎，这对反义词，大家要把它搞清楚啊，要把它弄明白啊。这是我们概括的给大家讲了肝肾两个内脏，两个内脏系统的主管，哎，它都管着什么，是吧？刚才是概括的讲，是吧？下面就言归正传，啊，书接上回，说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啊，说说骨关节疾病，咱们就先说骨头，后说关节，啊，先说骨头。骨头啊，我们给它分呢、啊、两面啊，一个叫里面，哈哈，一个叫外面啊，因为有骨腔嘛。这正好呢也是，哎，中西，哎，中医的脏腑经络学和西医的解剖学，哎，对骨病的认识上的差异和协调上的统一，是吧？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哎，叫殊途同归，是吧？哎，老中医呢给你整骨打夹板，西医呢给你开刀拿电钻钻上钢钉钉上八居子，是吧？但最后都是一个目的，让你那骨头长好，恢复本来的功能，哎，这叫殊途同归啊，各有各的道理啊，各有各的道理，哎，各有各的优势，是吧？辩证唯物主义说，存在就是硬道理，啊，祖国中医养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生息呀，西方医学啊，引入200多年，啊，现在已经逐渐取代中医，成为主流医学手段，啊，那么近些年来，啊，祖国中医传统自然的科学养生防病的治病的这个手段，哎，又渐有抬头趋势，是吧？所以中医养生，哎，现在又什么呢？哎，烽火正起啊，烽火正起啊，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不是？哎，哎，存在就是硬道理哇，我们尊重自然界 啊，它的这个变化啊，变化。骨头，这个骨质我就不讲了，是不是啊？骨质我就不讲啊。我们要讲的就是骨头的生长，是吧？西医认为啊，这骨头长不长啊，得靠外边那骨膜，是不是啊？因为骨头里边它没有血管，那怎么办呢？哎，就靠附着在骨头外面那层骨膜毛细血管对骨头进行滋养。所以在西医解剖学看来，人的骨膜就好比大树的那个树皮啊，大树那个树皮，是吧？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把哪个树的皮给扒了，这个树的树干这一圈皮都扒了，这树就要死掉了啊。为什么呢？水分营养供不上去，是不是？所以呢，树没皮不能活啊，人没脸呢那白活啊。所以人得有脸啊。什么叫有脸呢？就是有尊严啊，不能为了点事儿，是吧，就舍弃尊严啊，一脸奴才相啊，那人就没有脸了，那不行。这是西医对骨的生长的认识啊，是骨膜里边的毛细血管，是吧，给它提供骨的营养。那么骨头的生长呢，有两种细胞，是吧，一种叫成骨细胞，一种叫破骨细胞。年轻的时候呢，成骨细胞占优势啊，就跟咱们现在开发区似的，是不是大地都盖房子了，是不是啊？那高楼平地起越来越多，这叫成骨细胞啊。破骨细胞呢，是管拆房子的，老城区，是不是啊？你想盖房子，得先把旧房子拆了，完了呢再挖坑啊，打地基，你再盖新房子，对不对？哎，那有的地方呢，老房子拆了，新房子没盖，那烂，这叫成骨细胞啊。破骨细胞呢，是管拆房子的，老城区。是不是啊？你想盖房子，得先把旧房子拆了，完了呢再挖坑啊，打地基，你再盖新房子，对不对？哎，那有的地方呢，老房子拆了，新房子没盖，那烂尾了，是吧？老年性骨关节病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破骨细胞把衰老的骨细胞破坏了，新生的骨细胞没有材料，没有能源，长不出来，所以老年性骨关节疾病它就是个烂尾楼，光管拆不管盖，那是住哪儿啊？住露天地儿啊。所以骨头就很脆弱，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细胞，没有新生的细胞，那你那骨头它就是疏松的，它就是脆弱的啊。这是给大家从解剖学角度，西医解剖学角度来讲骨头，比较直观啊，也比较容易理解，是不是？那么祖国中医呢，祖国中医啊也很重视这个骨膜啊，也很重视骨膜。所以说中医说骨伤轻易别开刀，因为你一开刀那个血肉相连的东西就嘎断了，对不对？哎，所以中医主张少开刀或者不开刀啊，整骨啊。什么叫整骨啊？啊，就是叫手法复位，不伤骨膜啊，是不是啊？完了，中医整骨还一般都要给你开补肾的药，是不是？哎，所以说你像西医它都是抗生素消炎药，哎，中医呢就是，哎，补肾的药，啊，当然了也有活血化瘀消肿的药，对不对？哎，重点是补肾，那什么道理呢？哎，中医对骨头的认识叫肾主骨生髓。齿为骨之余，是吧？所以得骨病的人呢，你那个牙老掉，那你这骨头甭想长了。为什么呢？你那树叶都掉了，你那树不打蔫吗？还有啊，骨病的人老长不上，你是不是打喷嚏尿裤子？哎，老漏精，是不是啊？老漏精，肾老漏精，你那骨髓不就空虚了吗？是不是啊？哎，所以中医啊讲的是骨髓养着骨头，所以中医对骨病的调治讲究补骨生髓啊。来讲什么呢？补肾精， 肾乃主骨生髓，这髓足了就是骨髓油，老百姓的话叫骨髓油足了才能把那骨头养好。哎，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文化上的差异啊，一个是由外而内的生长，骨膜养骨头，一个是由内而外的滋养啊，骨髓养骨头啊。虽然认识上有差距，哎，但是各有其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秋送爽欢庆月，博医养生收获时。在这秀菊临风丹桂飘香的日子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祝愿博医有缘人生活时时好，喜气加倍绕，诚实守信，人心人数，铸就百年博医堂。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风湿骨关节病的防与治，很多人呢不愿意听防，是吧？说我没病没灾的，不疼不痒的，我防个六啊。更多的人愿意听治啊，我正疼着呢，我正痛苦呢，我正卧床不起呢，你能不能给我治好？能治好你说多少钱，治不好甭废话。你看表面上看嘎不溜丢脆，是吧？干净痛快来点利索的，要多少钱开口，你看意思是不差钱。但是大家一定要静下心来，你静下心来，你没有那个气血翻刚的冲动，哎，你细琢磨琢磨，静思量思量，你才会琢磨明白，你今天的疼，你今天的肿胀，你今天的卧床不起，你今天的摔个跟头就骨折，打个喷嚏就压缩性骨折骨裂，你是昨天晚上得的病？他都不是，是不是？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多人呢把医生都当成神仙了，说医生就得救死扶伤，说医生就得治病救人。一旦医生不能把病人的病治好到跟得病前一样，那一下子夸嚓就给扣个庸医的帽子。所以在这儿啊，我请大家伙别把医生当神仙啊，别把医生当神仙，你姑且把医生当个木匠，是不是啊？他是能钉桌子呀，还是能修板凳，你把他当成木匠。或者你姑且把他当成什么呢？当成铁匠，是不是能打刀能打枪？或者你把他当成花匠，是吧？你是大户人家，有大宅院，我给你种花种草，是今天晚上撒了种，明天就成了小花园。你当你家的花园是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吗？所以医者先为将而后为大医者也。这话呀不大容易理解，我要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把它说明白，是吧？就是告诉大家别把医生都当神仙，你首先就把咱们这穿白大褂的医生，你就把我们当成产业工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铁匠木匠，包括那花匠， 包括那个泥瓦砖那个瓦匠盖房，你首先就把咱们这穿白大褂的医生，你就把我们当成产业工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铁匠、木匠，包括那花匠，包括那个泥瓦砖那个瓦匠盖房子的那个泥瓦匠，对吧？你就把医生当成工人，是吧？木匠是修桌椅板凳的，瓦匠是盖房子的，花匠是种花种草，对吧？那么医生呢，他首先医科大学毕业，考完了执业医师证，能上到临床，是吧？能够坐诊的时候，他就是个 4S 店，汽车那 4S 店的，就是个维修工人。不同的是，工人是修汽车的，医生是修人的，是不是？你家车刚给你修好，出门你就撞了，你是派的重修。所以呀，医生首先他就是个工匠，修理人的工匠。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吧？你弄个破车，你外边套个新壳子有啥用？里边的发动机也坏了，是不是？轴也坏了，方向杆也坏了，你外边再美的壳子有啥用？那车开不了。所以人也是这样的，表面上看，是吧？你进医院的时候是抬进来的，背进来的，推进来的，扶进来的，打上针吃上药都兴奋了，好了病了，活蹦乱跳回家了。你真以为你是好人了？你里边那五脏六腑，你真以为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几十年的病全好透了？我们姑且不说你好透了，全国全世界的医院都黄了不说，那地球就装不下了。所以人呐，千万不要做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事儿。有些话说着好说，听着好听，但那是假话，是不是啊？老王头、老李太太刚得中风，住半个月回家了，是不是啊？搁楼上又待了半个月，这一个月之后下楼了，拄个棍晒太阳呢。哎呀，你中风好了，好了，哎呀，好的跟得病前一样啊！啊，这话是真中听，但是是真的话吗？如果是真话的话，它是谎话。说话的人是真心的，但说明他不懂科学，是不是？一个中风没个十年八年能形成吗？一个中风康复之后没个三年五年能复原吗？另外，人到了七十岁八十岁，你得完中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还真的以为你能好到得病前一样吗？就像说新车撞完了修完了，你还是新车吗？是不是？何况人乎？所以呀，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广大的老年的慢性病患者，因为好多老年人呐，是吧？他在那个时代可能接受啊这方面生理啊病理学的知识比较少，比较狭隘，所以就导致了不少村里的，现在城里的这广播电视多，新闻媒体多，是吧？大家都扫盲了，导致好多村里的大爷大娘啊，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他还处于在一种蒙昧的状态，所以才有我节目开头的那番话，是吧？你就告诉我治这病多少钱吧，是吧？啊，你就告诉我这病能治好到什么程度吧。就像找那个装修工人装修房子问多少钱似的，就像找那个泥瓦匠盖房子是多少钱能把这房子盖起来一样， 人治病可比盖房子装修房子复杂的多的多，因为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的。不但如此，人还有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是不是？不但人自然老化，房子也老化，是吧？你买个房子办个证，证下来了，房产证告诉你这房子管用70年，说这房子怎么不用一辈子，怎么就70年呢？风吹雨打早晚得塌呀。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看到什么故宫啊，一看到什么长城啊，一到国外看到这个历史建筑，哎呦为慨叹。为啥呢？因为有时候特一辈老一辈人，你一回老家，20-30年前的房子，甚至有的10年前的房子早就破旧不堪了。为啥？风吹雨打，再加上你建筑材料、建筑工艺多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平常心，我们就不会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过高的要求医生，应该过多的多要求我们自己配合调养。所以医生他首先是一个会修理病人的一个工匠，修车的叫修车匠，是吧？医生呢叫治病修人的工匠，而后才能够成长为大师级防病养生的大家，是吧？我天天讲养生，是吧？我天天讲养生的秘诀，不到40岁脂肪肝了，37-38岁心肌梗塞没了，你跟谁谈养生呢？自己天天喝个6醉，这面讲完养生，那面到后台奔儿，把烟叼上了，得抽口烟缓缓气儿。你讲什么养生？心口不一，造物弄人，没必要。所以养生这个事情，就像学校，是吧？就像学校培养孩子一样，如果你把孩子培养的将来都考师范大学了，那些科学家从哪儿来呀？对不对？所以说叫青出于蓝啊，所以叫青出于蓝。我们搞养生呢，我们身体力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身体力行了我们都活120岁，但是我们身体力行了我们才能知道养生的好处。同样，我们把这些养生的方法、规律、道理，这里边的科学，我们告诉给广大听众朋友，那悟性高的、底子好的，甚至没学过医的人，他的养生成果可能就比我们高，所以他们才能创造奇迹。叫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底子厚薄不一样，参悟程度不一样。所以那养生养到120岁的，是不是啊？常年跟着文化养生，现在100岁老人，一半的功劳在你自己。所以这说的是大家针对慢性疾病长期防治，防治结果成果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面对的问题。我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因为只有把这个说清楚了，我下面说骨关节老化，说退行性骨关节病，为什么有的人吃3月好了，一辈子不吃保健品他也很好，为什么有的人吃半年才好，而且好了他得吃一辈子才能不犯病，就有这么大的差距。是保健品的差距吗？不是，你选对了保健品。那么骨关节疾病它有一个分水岭，这个大家拿笔写一写啊，56岁。那不少人不就问我吗？徐老师，我这骨关节病能根治不？能根治不？能啊。56岁之前，56岁之前呢，后来再回答你不能，是吧？怎么告诉你不能？我先问你多大岁数，是吧？60、65、70、80，我说很难，不能了，你就保健维持吧。 说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两个答案，是不是？哎，这里边有它的道理。因为骨头它有一个生长周期，那它有一个生长周期。你看好多人拿出笔了，准备做记录了。好，我来说啊，骨头生长最快的就那么十几年，是吧？人在十月怀胎的时候，你那个骨头都是软骨，所以说生孩子啊，这个是个很痛苦的事儿，是个很伟大的事儿。但你别光琢磨妈妈，你琢磨琢磨那孩子，是不是？挺大个脑袋瓜给挤圆圆了，挤扁扁了，挤长长了，长出来你就长好了，是不是？有那小孩心门没闭合，那爹妈着急补钙，结果补成了小脑袋瓜。为啥没闭合？有软骨，没闭合它就有发展生长的空间，你偏提前补钙，给提前把那颅缝闭合了，把那正在生长的软骨给变成了硬骨，你不就变成小脑袋瓜了吗？所以小孩提前补钙，将来到大了脑袋长不大不说，影响脑发育。所以大家说你注意啊，这都是历史病啊。什么叫历史病？现在四十多岁的人，是吧？四十多岁啊，比我大五六岁以上的，四十二三那一代人，你看那四环树牙特别多。四环树牙特别多，为什么？因为那一代人都吃四环树长大，抗生素，所以呢，大黑牙，你整没整不了。反过来呢，比我小那一代人，你再看八零后，那我们七零后嘛，你看八零后那代人，脑袋瓜特别小。为什么？那代正好兴起补钙热潮，是不是啊？大人孩子都吃钙片，小孩是钙片吃早了，脑袋长不大。为什么呢？就是颅缝给提前吃闭合了。那么骨头的生长周期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女孩在七岁前，男孩在八岁前，哎，你看没什么大差距。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讲，七八岁前的孩子不分男女，是不是啊？包括什么长头发呀，长个儿啊，长脑袋瓜，你分不出来男女。不穿衣服，有好多家，那个男孩当小闺女养，那个女孩呢也穿着男孩衣服，剃成小平头，也都跟小蛋子似的，对不对？所以男孩女孩七八岁前不分男女。黄帝内经讲，女子七岁，齿更发长，哎，到七八岁看出来了。一换牙的时候看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爹你娘就孩子的父母身体好坏立马也就看出来，因为有的孩子发育快，有的孩子发育慢。那么同时这时候你家里边生活条件也看出来了，你家零食吃的多的，你那孩子就早熟，早熟是病。所以我们常讲孩子养生叫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所以啊，那个孩子呀，因为现在已经全中国都实现温饱了，不像以前穷饿，说那孩子都卫生营养不良了，大头娃娃，是不是啊？大脑瓜小细脖，是不是啊？那孩子长得跟畸形似的，那是营养不良状态。现在条件都好了，但是现在又广泛出现了营养不良。什么意思呢？营养过剩也是不良。一些肥胖的孩子，一些光吃肉不吃菜便秘的孩子，是不是？一些挑食的贫血的孩子，营养不良，你看又出现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孩子长身体长个子就那么十年啊，哪十年呢？大家注意啊，女孩七岁到十四岁，男孩八岁到十六岁，这是第一个生长周期，是骨头长得最快的时候。男孩那个女孩比男孩长得快，这个阶段。所以说你家孩子长多高，我告诉你，小闺女十四五岁就看差不多了，八九十了，